南充县的市民社会团体6月28号在国防部大楼前举行第170次维和裁军集会，表示揭露国防部以北方的核武器与导弹威胁为名，向国会提交一项议案，要求2017年国防预算比今年增加 5.3%。